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冇做嘅應激情會，所以同大家見面啦。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陳翔博士啦。咁啊，幾圖就嚟緊嘅，在路上。 我係第一次嚟呢個節目。 唔係你嚟過嘅，只不過你唔記得啫。陳美芝有多啦，咁但係應激情會室你都有嚟過。如果涉及到科學嗰個一啲題材嘅話啦，嚇。咁啊，今次呢個電影咧就要講嘅咧，就大家都估到嘅啦，就係、是、霍金《愛的方程式》，係、嘛？咁我首先要講呢套戲，其實我自己睇係相當之滿意嘅。雖然我嗰日睇咧就人數好少，數埋都唔夠五丁嚇，咁、但係咧我睇完之後咧就真係有少少正能量。 OK， 咁但係咧呢套戲咧，即係如果我同淨係我同阿基導講咧，我又覺得即係不足以去說服，即係令到大家覺得係好開心啦嚇。咁、最重要一樣一定係陳志雲博士啦。咁、個原因好簡單咧，就係入邊涉及到一啲關於物理學嘅問題咧。咁非我同阿幾圖能夠說服大家我哋了解嘅嚇。 不過如果我諗淨係我喺度講呢套戲入邊嘅物理學，亦都冇乜人聽其實。 咁呢個就你嘅睇法啦，係唔係就要實踐證明啦？你又可以試一下你自己開一個節目嚇，專專講呢套戲嘅。咁但係咧，我再次多謝阿陳翔博士，因為佢係百忙之中抽空上嚟講呢套戲嘅嚇。咁真係要俾少少掌聲佢。咁但係即係廢話少講啦。咁講呢套戲咧，其實好多好多嘢講，所以我哋今日都唔一路即係唔 break 嘅直落嚇。咁嗰個戲名咧，其實我覺得已經體現到呢套戲嗰個其中一個特色嘅啊。咁呢套戲話名叫講啊霍金啦，或者 Hawking 啊 Theory of Everything 啦。咁但係英文嗰個戲名咧都有少少反，即係諷刺嘅。因為佢話題即係佢自己又不生尋找嘅就係一套能夠解釋所有事情嘅。方程式啦，咁但係實際上呢個唔係咁解嘅意思，就話一切物理現象嘅方程式啫，就唔係真係所有 everything 嘅嘛嚇。咁但係有一樣嘢係你睇到戲發覺咧，就係物理學家你都即係束手無策或者呢個問題。 其實不過有好多物理學家又真係去以為自己嗰個解釋物質現象嘅 係就 萬有方程式咧，係都可以解釋埋人嘅心理 咁樣。係啊係啊，咁大家知道啦，即係入邊佢講緊嗰個問題就係、是，咦？男女之間嘅感情嚇，特別係譬如話夫妻之間嚇。咁呢個問題咧，其實如果你睇嗰個中文嘅譯名咧，亦都要讚一讚佢嘅。即係佢好嗰個，我諗佢喺個譯名嗰位朋友係好清晰諗到呢個戲本身。佢個焦點其實唔係淨喺 Stephen Hawking 入邊嘅。喺埋霍金太太入邊。咁呢兩個人之間嘅關係，其實就係呢套戲嗰個最大嘅重點，即係最重要嗰個嗰樣嘢，就反而。連你個物理學都有少少要行開少少嚇，咁、所以似乎咧就即係中文嘅譯名咧係唔係話直譯，而但係攞得個重心好準確，就我啲方程式。咁暫時就話俾大家聽係冇咯嚇，係、嘛？你同唔同意先呢樣嘢先？ 冇啊冇啊！ 嗱，呢個係嚟自即係最權威嘅答案嚟嘅，就係你都話冇啦嚇，咁應該冇啦咁樣嚇。咁呢個就係嗰個戲本身咧，即係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就係佢係前嗰部分可能講多少少。霍金，但实际上后面那个时点呢，即是个角度呢是霍金太太的。咁点解我又可以引证到呢一个角度呢，就是、因为呢譬如你睇到后面啦，霍金教授佢移情别恋啦，即係有个又唔係叫好索啦，你俾我呢，我又真係唔係认真会俾佢沟到。而且咧就係、是，即係你睇落好似好簡單，就俾幾頁 pen 後仔睇咁，跟住就搞掂咗佢啦咁樣。 啊，或者佢又好清楚，可能好快知道佢自己嘅生活需要啦、可以好快好有效進行即係溝通咁啦。 咁呢、這個即係、個處理手法咁咧，我覺得唔多唔少，其實係嗰個角度係從阿霍金太太的角度去睇。 就係、是、我會覺得我唔明，我唔係好明點解佢中意。 係啦係啦，如果你話普通嘅人，即係你睇嗰段，咦喂，即係咁兒戲嘅。 係咯，呢個你都中意得嘅。 係啊係啊，咁啊唔係話佢唔中意得，即係佢可以好多女人都中意。係，咁但係呢個咁樣就 即係我唔知點解佢特定影，即係特別影得係佢唔係好靚咁嘅啫，即係咁啊搞掂咗佢。咁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我就唔覺得係需要吹毛求疵嘅，我只不過用嚟引證頭先我講話就話，我呢套戲本身咧，佢其實唔係淨係講阿霍金，佢想講阿霍金太太同埋霍金之間嗰個微妙嘅感情嘅變化嚇。咁就當然啦，套戲可以讚嘅地方好多啦。咁但係咧，我首先要講一講啲影評批評嘅地方。嗱，呢套戲咧喺外國嘅影評咧都唔錯嘅，其實一般嚟講都講得幾好。特別係嗰、那個，依家我哋要講咧就係、是、嗱，第一講嚟講一次啦。嗱，開始好少少嘅，唔使驚嚇，你入咗嚟先嚇。呢個啱你講啊，因為咧我哋正講到咧就係呢套戲咧喺外國影評咧相當之都唔錯嘅。係。咁咧就特別其中一樣嘢，有人而家覺得可能發生嘅咧，就係個男主角會提名奧斯卡最佳 演技啊嘛。 係啊，霍金都讚佢演得好，演佢自己演得好。 係的而且確咧，你會發覺咧，佢係響好多，尤其是生病之後咧，好多細節嗰啲情，即係嗰種表情啊，或者啲動靜咧，挨喺度嗰啲角度啊，都係你會發覺係好相，即係好相似嘅。你跟即係佢能夠捕捉到啊霍金嘅嗰種神態咧，係相當之出名嘅。 係啊，咁個演員咧就你睇落去咧，原來佢唔化妝嘅時候咧，佢都唔似霍金啊。咁但係而家戴翻個眼鏡，梳翻個頭咧，就好似上咗身咁啊。咁咧呢個即係演員嘅演技咧，其實大家可以有另外參照嘅，就是、當年咧。不一樣的天空就是Leonardo DiCaprio 是 同埋啊邊個啊 Johnny Depp 哦係係 係Who's Eating Gilbert's Grapes 啊咁咧就Leonardo DiCaprio 就即係扮演嗰個又係 有個智障嘅一個 智障嗰個智障嘅嚇咁嗰陣時我睇哇呢、這個僆仔真係一掂喎咁樣，咁我諗今次咧，即係呢一個造型咧，嗱唔係話個智障啊，因為係智障嘅相反咧，那個超級嘅天才嚟嘅。咁但係嗰個手手腳嗰度咧，其實係你可以話一啲好表面嘅演技又得，咁但係即係除咗呢啲咁嘅勁，即係呢啲手腳嘅關節嘅表現之外咧，咁佢個內心戲咧，其實我諗係大家都睇咗之後認同嘅嚇。咁有一樣嘢咧，就阿幾圖心尾叫結尾要講講啦。就呢套戲咧，我感覺到咧就有一啲正能量嘅， 係 即係尤其是結尾嗰度啦嚇。 唔單止添，因為我覺得佢呢一部戲咧，即係有一個好特別嘅。第一咧，咁佢就係都跟翻嗰、那個阿霍金嘅太太，佢嗰、那個 嗱、證明啦，幾圖有温書啊！有啲人啊，即係以為咧係霍金先生、霍金教授嘅傳記，其實唔 係，唔係， 呢個係霍金太太嘅傳記嚟。 係佢嘅傳記嚟嘅。咁佢喺個跟嗰度咧，咁我覺得佢都應該咧，裡面嘅嗰、那個講嘅嗰個細節裡面嗰度咧。就霍金先都認同嘅，因為甚至佢裡面咧有好多其實裡面我諗好多人其實幾閒言閒語嘅一啲叫唔知嘅個內情，因為譬如尤其是兩公婆之間咧，佢個感情嘅關係點樣樣啊咁啊，咁佢依個我覺得佢都講得幾白嘅。因為個太太佢最諗起佢講響結，即係響大家作為夫婦嘅時期咧，咁佢都已經開始移情別戀噶啦，咁咧，但係而家你都會覺得咧，即係佢真係一個即係幾高智嘅人啊！分手亦是， 亦聽講行翻埋啦， 好關係， 聽講行 翻埋啲，係 啊，聽講行翻埋。 嗱呢個其一啦，但係其二，我覺得佢有樣嘢做特別嘅，因為佢呢個戲咧，佢我覺得中文都譯得好好，叫做係《愛的方程式》。 你未嚟嗰時候我講噶啦， 係啊，咁要咁即係唔使。咁多啦，可能有成日知咩？你會發覺佢依個戲咧，佢係真係見到咧，佢就算依個太太咧，佢寫呢本書嗰時候。佢都會藉住呢本書，除咗講佢自己嘅生活啊、嗰啲感情之外咧，佢都會講你聽霍金佢咁即係依個成就，佢裡面嗰度咧，其實有即係佢科學咁大嘅成就咧，裡面嗰度咧，原來佢嘅生活對佢嚟講係影響好緊要嘅。究竟係乜嘢嘢嚟嘅咧？就叫愛的方程式啦。咁 啊，嗱，咁頭先我哋讚咗啦，咁但係我即係一開始我講緊套戲咧有彈嘅地方，咁彈嘅地方我簡好簡略講嘅就係、是、第一樣嘢咧，就頭先我哋提過啦，呢、這個戲嘅。素材基本上嚟自霍金太太嘅，咁但即使如此咧，後邊譬如話導演啊劇，即係嗰、那個劇本咧，其實有一定嘅改動嘅。咁改定當然咧係比較煽情啲啦， 比較是將一些即時間的敘述會溝亂了，甚至無中生有。但是阿紀圖這個很明白，就是如果你不是這樣寫的時候，很多時候呢是很難將它擺入了去那個一個兩個鐘頭的劇情片入面的。咁就具體的例子呢，其實我不講，因為呢有一篇文章呢就大家可以參考的，就是呢就是英國的衛報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Does Jane Hawking a Disservice。咁呢個呢就話呢入面呢有頗多嘅內容，呢套戲呢就即係無中生有嘅。咁特別係其中一樣嘢呢，就係話呢佢當阿霍金即係嗰個病情嘅時候呢，就阿 Jane Wilde 即係霍金太太呢就好有勇氣咁我哋一齊去 fight 呢樣嘢。咁嗰樣嘢呢喺阿霍金太太嘅傳記入面呢就冇出現過呢個情節嘅。咁亦都呢即係親戚亦都冇問候。 即係話係個導演擦鞋咗。 咁如此種種都好多㗎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又冇咁挑剔啦。個原因就係、是、喂，劇情片你唔係科學嚟㗎嘛。即係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嘅，唔係一個所謂紀錄片嚟㗎嘛。咁呢啲我覺得就在大家的預算之內的。咁第二樣嘢咧，陳美仁博士應該要講講啦，就係、是、有啲嘅專寫所謂普及科學嘅作家咧，都批評呢套戲咧，佢涉及到嗰個物理學嘅問題，即係霍金嘅一啲物理學嘅貢獻咧、就粗疏嚇、錯唔錯？我諗都冇乜點大錯噶啦，理論上係咪、但係就即係話層次太低啊！咁、咧就讲呢个问题咧，当然系阿陈仁博士嘅老本行啦。如果嘉宾唔响度，我哋都唔会开呢个节目噶啦。咁于是乎咧，就技术人员唔该，就可以俾相大家睇下先啦，俾相大家睇下。唉，嗱，好坚啊呢啲啊， 一大堆。 嗱，一见到呢跪低噶啦，一见到呢跪低噶啦， 我都跪低， 大家啲方程式。 即係咁嘅，我站下撈立落去啦。即係你話僅有啲符號，咁都係廣義相對論嘅符號啦。咁啊，即係咁，但係譬如話喺啱去頭殼頂嗰側邊嗰啲咁嘅方程，你大約知道佢試圖處理緊一啲好似係一個唔係圓形嘅黑洞嘅嗰類咁樣嘅問題。即係我唔敢非常肯定，但係即係。我會話咧，喺通常物理學入邊計算，如果你計算關乎黑洞嗰啲問題咧，對於一啲圓形好有對稱性啲嘢，其實好容易解到。 係 用手要去計得到，而又冇電腦幫助嘅，咁橢圓形嘅有一部分你都可以計到一啲嘢出嚟嚇。啲人計完圓形就開始計橢圓形，因為更加實際，符合實際上嗰個黑洞嘅表現。咁但係嗰啲數一變得橢圓形，你發覺有啲嘢出方程唔係咁容易解。咁似乎呢一度佢都係我唔敢講呢個係咪真係霍金佢自己真係親手計過啲咁嘅方程，但係由佢自己做嘅呢一啲咁嘅理論嘅貢獻，當佢如果企圖係透過去由了解黑洞，去將佢推廣到去了解呢個宇宙創生嘅時候，咁你話由一個比較實際嘅橢圓黑洞出發，咁我覺得係好正常。 不過我自己個估計咧，我諗首先啲方程式係堅嘅啦，亦都好有可能咧霍金當年計過嘅。但我想問你一樣嘢，就係、是、香港啲 undergrad 嗱，佢 undergrad 嚟嗰陣時大學本科嚟嘅咋？ 呢、個係咪佢呢講到呢 PhD 好似 PhD 嚟嘅 嚇啱啊！即係 undergrad 要去計到呢個 level， 可能就難啲。佢可能係嗰陣係啱啱開始揀論文題目啊，咁嗰陣仲係一個未有論文題目嘅研究生啊，咁啊係要計到呢啲嘢 係嘛嚇？咁香港有冇咁堅啊？香港 啊， 即係普遍 一個六三年嘅，係而家2014年啦， 即係普遍嘅大學生。 我話如果去到博士程度係都 要 嘅，咁但係如果今日做嘅嘢你仲係停留喺呢個程度就得啦。你要超越啦， 要超越的啦，哇，好驚！ 咁但係你話今日嚟講最容易嘅就係好多嘢可以去假手去電腦 做，電腦運算。 咁當年好多嘢你都係要靠你即係、就是、用手去 人腦 計咯。 好嗱，咁啊，類似啲圖片咧都有幾幅咁，我哋唔咩唔深究啦，因為我即係睇見我咧頭暈嘅呢啲嚇。咁但我睇就知咧，佢其實有一扎係計緊 tensor algebra 嘅， 係 嘛嚇。咁嗰啲就基本上係廣義相對論嘅一啲即係數學嘅運算嚟嘅。 即係其實我自己對睇呢套戲嘅時候，我有個少少嘅期待，我因為我你話我諗無論行內行外人都希望知道。即係計呢啲咁樣嘅數個難個位喺邊一度？咁頭先台長提到你話 tensor algebra 咁，其實係咩一回事咧？我哋就唔係話我哋計二乘四等於八嗰啲咁樣嘅一個數乘一個數等於第三個數嗰啲咁嘅嘢，佢係一堆數乘一堆數，一堆某一個特定整齊排列嘅一堆數乘某一堆整齊排列一堆數，就要去計一個結果出嚟。咁就等於咧就係話譬如啊，最簡單嘅比較簡單嘅情況。就是一個已經 擺起咗個四乘四嘅格仔嘅一堆嘅十六個數。 嗯，嗰啲 matrix 嚟喎。 係啦，就另外四乘四格仔嘅一堆數，你要將佢乘咗佢。咁呢啲嘢如果我哋用手咧，你煩啲，你都可以去慢慢去計翻出嚟。但係如果去到咧，你唔俾你用紙同筆。要你在腦嗰度每一個嘅， 就咁計出嚟， 咁樣執 執藥，咁執翻呢個乘呢個加呢個乘呢個加呢個乘呢個，你要全部冇對錯咧，又好難。甚至乎再難啲嘅就係話，係一個四乘四乘四嘅立方體入面十四個數，佢要將呢六啊四乘呢個六啊四，然之後有時甚至乎要做一啲微積分嘅操作， 即係依個立體思維嚟㗎啦。 係啊，你即係喺佢個腦度緊發生緊咩事，令到可以去計呢？ 佢咁樣嘅，你可以咁假設啦，就係佢。佢個腦好似影相機咁樣咯，啊，佢影印咗落嚟，即係佢唔需要諗住嘅，佢把落嚟，佢記到， 係啦。 咁跟住喺呢度再喺個腦入邊去搞嚟搞去咁啊！嗱，呢個我講嘅啫， 我自己唔清楚，有人即係佢其實自己有自己講過自己企圖點樣去計，但係都似乎係真係似乎係將一啲。將一啲咁樣唔同嘅數已經係好似掛咗一個空間上面唔同嘅點嚟去嚟去幫自己去記啦，就會話。 但係聽講個記性很好嘅，佢話即係一啲成即係百零二百頁嘅佢自己寫嘅論文咧，個 footnote 錯咗佢記到。係嚇，咁呢個咁。這個呢如果他沒有咁上下斤兩，他今日不會有這個成就啦，那就不需要大家不需要懷疑的啦。咁但係呢即係入面呢涉及到話方程式係堅㗎啦，我估下。咁人物都堅喎，因為呢除咗佢之外呢有好幾個呢就。 嗰啲同學啊。 同學就唔使講啦。 老師啦。 老師。因為呢個 Dennis Yama 呢就真係嘅，即係佢老師嚟嘅。咁另外呢就係其中一個過場緊緊過場呢就 Roger Penrose 呢。Penrose 呢。咁呢個又係好堅嘅呢個。咁好可惜我揾唔到張相，因為佢心裡睇到佢砌嗰啲即係嗰啲幾何圖形啦。嗰個係佢最出名嘅嘢嚟 嘅。 嗰啲譬如嗰啲點玩啲遊戲呢，譬如你砌一個即係一個 parallelogram 點可以砌到成個空間出嚟咧？佢好著名係佢畫，佢好中意呢啲。 講一簡單，即係有早十零廿年前，佢有一本科普書叫做咩《 Emperor's New Mind》。 New Mind 嚇，咁入邊基本上係講一個佢唔係淨係一個物理學，佢係一個好廣博嘅一個人嚟嘅，用呢個科學方法去涉獵唔同嘅呢一個咁嘅自然界嘅範疇咁嚇。但係又可以由呢度提一提 ，Roger Penrose 幾年前錯嗰次好勁，其實真係同 錯冇所謂啦。 咁但係就無損佢， 無損佢，即係 人誰無錯啊？ 嗱，佢就同阿斯賓學奇好唔同嘅，即係以前佢最即係年青嗰陣時候咧，一身西裝啊，好靚仔嘅， 係 即係好英國紳士嗰種，即係你又唔戴眼鏡啦，又唔需要戴眼鏡啦，直情係你一睇到呢個就係簡直係神童嚟嘅，係嘛？咁佢同斯摩奇咁樣，斯摩奇咧就係 nerd 嚟噶嘛，係嘛？即係乜都唔得咁樣，就又戴副眼鏡啊，乜都即係除咗物理學之外，基本上又好似你覺得好似乜都唔識啊嘛， 淨係識計數， 好似係咁，但係其實佢唔係嘅，佢 唔係個氣味講佢唔係咯， 其實唔係嘅。咁但係咧，阿 Roy Penrose 嗰個咧就即係你又啱啱又好吊軌，就因為佢咁一個咁。即係好嘅一個咁嘅教授咁，正因為咁咧，你唔係好注意佢，反而成個即係阿 Stephen Hawking 好多靈感係其實嚟自佢嗰度，係咪嚇？咁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阿陳文博士喺度咧，就成件事嘅焦點嚟啦。咁入邊提到嘅關於霍金嘅貢獻咧，呢套戲入邊咧，你覺得表達得清唔清晰咧？ 嗱，你問我嚟講。霍金去做佢嗰個理論，佢大家最知道就係佢嗰套企圖建立萬有理論，但建立到未咧？未嘅，咁佢只不過提出可能係有幾套現存見嗰啲咁樣嘅超然理論咧，幾個唔同嘅版本，其實都可能只不過係一個更加廣義版本入面嘅其中一個投影嚟嘅啫。咁但係具體係點咧？嚇，嗰套 M 理論係乜咧？咁又提咗出嚟嘅啫。咁巧好大，但你話實際個好實質嘅貢獻，我又唔覺得係去到推進到太多嘢嚇。另外就係佢講同 Roger Penrose 所嗰攞出嚟其中嘅靈感，就係佢企圖用宇宙創生同埋呢一個黑洞去連結起上嚟。兩者在物理學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就是大家都有一個 singularity 叫做奇異點，都是有一個叫做無限密度、無限能量、無限重力的一個這樣的地方。 其實 Stephen Hawking 佢點解會企圖話用呢一個黑洞嘅嘢嚟去解釋宇宙創生嘅嘢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大家都共同擁有咗一啲 singularity 嘅嘢。 嗯哼， 係點啊？ 嚇，咁佢又話會唔會黑洞嘅 singularity 其實就係同宇宙創生嗰種 singularity 係同一種？ 嗱，成件事嘅核心喺度啦，個戲咧表達好清楚，我覺得咧即係有少少啲物理學家即係嗰啲科普有少少挑剔啦，因為佢由呢一個諗到就係原本呢個係講某一個星球星啫嘛， 某一種局部嘅現象。 局部現象嚟咩 ？Interstellar 有講啦，嗱呢度我哋見到個黑洞嗰度。但是阿斯摩琴哥 undergrad, 即是他读博士论文之前他已经想到这个 point 就是说喂如果我将这个局部的东西将它放在整个宇宙里面我可以解释就整个宇宙呢嗱这个即是 既然大家都成 singularity, 是啊是啊 我们要拿这样东西来去解释去解释。 这个戏是表达得很清晰的我觉得。咁你觉得即是这个问题上面其实还可不可以讲得比较好一点呢 我諗都仲可以講少少求，即係頭先我講嗰翻就係話，大家都有共同嘅呢咁嘅有 singularity 嘅特質，咁其實可以去提一提嘅，又唔係話真係難明啦，唔緊要。另外，其實我會覺得我自己個人嚟講啊，我都係真係比較實質貢獻就是 Hawking radiation。 就係佢呢件冷衫，佢著幾都著唔到嘅時候，佢就望到前面團火，咁由呢個聯想起， 係啦， 即係黑洞都可以有。 輻射 嗰、 個輻射就以佢命名啦，就 Hawking radiation。咁呢個就係當佢考慮到物理學變熱力學同量子力學，如果兩嘢都同時要啱嘅時候，你就一定要接受呢一個嘅黑洞要有輻射。而我又覺得佢係我比較中意佢呢樣嘢，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可以被證偽嘅一樣嘢嚟嘅。如果你真係有人有一日去度到呢個黑洞源係咪有呢種輻射嘅話，咁你起碼知道 Hawking 啱唔啱？即係佢提出呢，我會覺得佢科學成分最高分。 最高一個嚇，咁如果有嘅話咧，就諾貝爾學即係物理學獎 佢 都 可以穩定嘅，係 一定攞噶啦。 即係佢會多一本 Penthouse 咯，一年。 咁但係佢話即係而家好多物理學家對佢批評就係佢噏好多嘢咧，其實你都唔可以去走去測試啱定唔啱啊。 而且亦都未必係行內大家最關注嘅一個焦點嚟。 係啊，咁但係由於佢一個咁成名嘅物理學家嚇，咁於是乎咧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嚇，對呢啲冇認識嘅人咧，就會因為佢嘅焦點而轉移咗啦，係嘛？咁我睇入邊咧，即係呢個戲嗰個 crew 啊，原來仲有 Keith Fawn 喺度嘅，但係我哋記憶之中好似睇唔到佢出個場， 冇， 就係佢嗰個 crew list 入邊有呢個角色喺度， 即係就算佢講佢去咗美國，去咗加州，咁都冇乜點提佢同即係有 Keith Fawn 呢個人，其實當時就係佢哋又做咗好多合作嘅喺嗰度， 唔係咁佢有套戲佢有交代噶嘛，入邊就話你訂咗 penthouse 喎，咁佢同朋友訂嘅，咁佢有講到呢個 bet 嘛， 上邊嗰個雜誌上面嗰個名度係有 Keith Fawn 上面，係啦係啦，係啊係啊，嗱我都睇到嘅，好嗱即係呢啲問題咧，我諗日後如果我哋譬如話講得比較深入啲嘅時候咧，我哋再翻翻嚟講嗰個 Stephen Hawking 嘅物理學貢獻啦。咁但係咧有一段咧，就我想問清楚你咧，係咪啲學生可以咁做嘅？就話說咧，佢 undergrad 嗰陣時候咧，即係佢係唔讀書嘅，佢話人哋話佢一日只係讀兩個。讀即係讀一個鐘頭書嘅啫，咁啊唔好咁講，我讀 undergrad， 我嗰陣時候我都係嘅。 OK， 嗱咁咧就話説個老師咧俾咗好，即係個 Dennis Yama 咧就俾咗好難嘅題目佢， 哦，佢哋個班同學， 或者嗰場經典嘅嗰個係， 佢咧就話瞓覺瞓到黃朝白眼咁樣，咁跟住唔知去咗邊度，咁個戲冇交代啦， 坐咗車 去啦，個火車翻嚟咧就俾咗。在個車的時間表入邊寫嗰啲方程式俾佢，咁而你即係所知有冇學生做到呢樣嘢咧？ 嗱，我自己當年 你有冇做咗你自己？ 嗱，我要講翻嗰種感覺出嚟啦，即係我自己讀博士一年班嘅時候咧，我試過上過一個 course， 又係嘅，個老師訂低咗一五六條題目，咁然之後俾一個月或者兩個禮拜時間，我哋嗰班五六個同學咁啊，你哋去計掂佢，又真係好鬼難計。但係咧，如果你真係一個係聰明嘅學生，可能本身你未去。上呢一個班 take 呢個 course 之前咧，你已經讀咗好多嘢。你第一次老師派呢個題目嘅時候，你已經 get 到個大嘅 idea 噶啦。到時只不過你將你中間你個腦可能冇停過，你個題目都冇忘記到，你喺個腦度繼續喺擺 background 度 run。到時一洗出嚟，原來我當初諗嘅方案係 work 嘅，可以繼續計落去嘅。咁變咗你其實實際上就唔需要真係喺度咁樣去。 drill 好耐咁樣。但當然啦，講翻我自己，我梗係做唔到呢。我自己嗰陣，我試過計咗成20幾曬，要亂咁掉曬喺度，都係錯嘅。原來咁呢個 唔係啊，佢因為呢個佢話咩咧？佢落筆已經搞掂啊。 係啦， 你記唔記得？即係其實你打 get 唔到，唔係嗰個紙咁簡單，而係佢落筆佢已經搞掂曬。 因為喺個腦已經係個 concept 通咗。 係嗰個好似都喺個現實嗰度咧。呢、這個佢雖然唔係寫咗喺嗰個嗰啲嘅車嗰個時間表嗰度，咁但係咧呢個都係睇嗰啲資料講話嘅，個單都係引為佳話嚟嘅。 係係係啊！我覺得咧就，我覺得佢揀呢一個題材幾好嘅，因為你話如果喺物理學入邊，一個物理學嘅學生點為之佢個資質高聰唔聰明咧，就好睇佢喺年輕未去正式投入研究之前嗰、那個。那個概念有幾清晰？ 佢狀態係到邊度㗎？ 我哋即係可能就睇到就係、是，哦，佢好難嘅數都識計。但係其實更加深層次就係話呢個人咧，其實就係個 concept 好清晰，令到有一啲嘢佢好快可以睇得透個題目， 掌握到個事情嘅本質啊嘛， 就可以好快一諗就到。 其實你講呢樣嘢都唔知物理學㗎。咁而家你講雨傘革命嘅本質係咩？咁你大家都跪低咁啊！你香港冇一個咁嘅人啊嘛，係嘛？即係你唔能夠話，咦？我睇少少表面嘅現象，其實我已經好快 get 到入邊一啲運作規律係咩嘢嘛？咁佢有呢個能力嘅，即係 Stephen Hawking 佢呢個能力係好強，但係咧亦都可以即係對一啲唔認識物理學嘅觀眾可以補充一下咧，就其實物理學入邊咧。即係成咗名嘅科學家，其實好多都類似係咁樣， 係 嚇。咁你舉個例啦，譬如話咧，如果好似佢咁堅嚇，即係佢收尾都唔係好堅噶啦。佢去劍橋嗰度去答嗰博士論文，嗰份論文都好厚啊。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我覺得都有少少即係唔係佢嘅水平嚟嘅。有冇啲係好堅到就一兩頁紙已經可以攞到個 PhD 嘅？ 嗱，咁啊 ，Hawking 都係屬於1970年代，即係不即係60即係先啦，幾 六零尾 嘅畢業嘅嗰一代。咁喺佢再早之前嘅，譬如講30年代嗰班咁樣物理學家啦，咁佢哋係堅到可能係有啲係一頁紙兩頁紙都畢業。 你講下名出嚟先啦。 嗱，我數到起碼有兩個嘅，一個叫 De Broglie 就量子力學有佢份嘅 De Broglie。 即係佢係將嗰個particle 變做 wave 講。 即係佢將世間上每一樣有形物質都可以將佢 變成係 wave， 聯繫到一個 頻率 咁量子性質有關嘅一個嘅波動。佢就提出咗每一樣嘢都有一個相關嘅量子特性，而呢一個量子特性可以由呢一種叫做一個用一個波動嘅波長嚟去描述咁樣。咁佢係一頁紙，但係佢嗰個不如得意啲嘅，因為當時大家好嬲嘅就係話：喂，你咁樣你一頁紙交，結果佢係要有人考慮到佢家底豐厚咧， 因為佢係王子嚟噶嘛，佢貴族嚟噶嘛，貴族嚟。 咁結果就真係都俾佢畢業，而後來咧， 佢邊度畢業啊？ 我噏唔出啦。咁但係阿 Schrodinger 睇到佢呢一頁嘢之後咧，就諗到成個量子力學出嚟。咁佢個 impact 好大嘅， 即引發咧最低限度有啊。 係啦，咁另外咧就英國人啦，波迪拉，迪拉克，咁佢就即係講緊嗰個嘅用嗰、那個。粒子物質嘅自算，即係有樣嘢，其實睇 Stephen Hawking 時間簡史佢都有提嘅，有啲嘢會轉兩個圈先翻去自己個樣嘅一樣。平時我哋見乜嘢都好，都係轉一個圈就你一定會重複翻自己原本個樣噶啦。世間上物理學上有啲嘢係我轉兩個圈先翻自己樣樣。咁啊，Poddy Rock 咁佢寫個文就係呢啲咁嘅兩頁紙搞掂，大哥就好堅啦，就真係 你佢越聽越激越驚嘅，大佬你一到 PhD 嗰啲就哇堅啊，讀到個眼鏡好似我咁啊，即係玻璃樽咁厚啊嘛，係咪？ 係越嚟越難嘅，即係我會覺得就係、你又要有超越前人，你要讀翻曬前人嘅嚇，你要再 唔係，但係嗰個有少少修正嘅，因為你覺得佢咁堅咧，但係因為嗰陣時個條件唔同 啊，係係係。 即係嗰陣時好多嘢未開發，俾你諗到其實已經係哇可以，因為而家你即係仲等待緊一個範式嘅大轉移，變咗好多嘢其實你只不過補充潛能嘅嘢嚟，所以你好難做嘅，你即係你唔能夠有咁多創意，你只可以累積前人嘅經驗去喺呢度上面補充。咁你就於是乎你要睇好多書，你要寫好厚嘅嘢。 係啦， 呢個即係我諗係其中一個。 英國嗰種讀博士嘅學制就係佢都係3年可以畢到業嘅。但係你話呢一種學制今年嚟講仲 可能 唔可以適合去做一個研究咧？美國就已經用做曬5年，甚至乎我慘啲，我讀咗6年。 咁你讀完6年之後仲要 postdoc 添啦，即係如果揾唔到工作。 係啦，咁其實我甚至乎我自己都冇創建嘅其實。 但係其實呢個電影仲有一樣嘢好得意喎，你會。 發覺咧，即係嗱，頭先我哋講嘅嗰個問題咧，就係都係用一個我哋好即係用一個叫科學嘅角度咧嚟睇阿 Hawkins 佢嘅嗰個成就。咁但係咧，你會發覺呢部戲就因為出自阿 Jean 嘅嗰個手筆咧，咁而且你會睇到佢本身咧，佢根本佢咧對嗰個科學嗰樣嘢，佢其實唔係好中意嘅，佢神學啊或者咩嗰啲嚟噶嘛係。咁而呢部戲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其實佢喺度都講，即係以佢嗰個眼光咧嚟去睇阿霍金咧。佢覺得咧，佢雖然一個好咁勁嘅物理學家，但係佢覺得佢裡面嘅情啊，佢嘅愛咧，裡面咧，其實裡面都係包括咗有好多方程式喺度嚟。所以我覺得佢呢個名咧，佢改得好好嘅，愛的方程式。不過咧，喺個戲咧，你睇拜上嚟咧，唔單止愛的方程式，仲係性的方程式嚟。而咧呢個戲咧，佢都係都幾講出嚟俾你聽，就係阿詹講俾大家聽咧，嗰三個仔係霍金嘅。 嗯，哦，咁呢個佢必須要證明啦， 係啊係啊， 成世孭住咁一個咁嘅問題啦。 嗯， 好啦，咁呢個咧，我哋依家會講啊，幾度頭先提出嗰樣嘢嘅。係，但係仲有一個咧，我覺得都可以呢度再講嘅，就係話咧，佢去到一幕，即係個老師覺得喂 ，Hawking 你真係好 hea 喎。 嗯， 咁於是乎帶佢走去劍橋入邊，佢就話俾聽嗱，呢度咧以前咧就係 J.J. Thompson 咧 發現電子嘅， 咁仲有 Rutherford 咧喺度咧就。拆咗嗰個原子核， 但係知道係原子核呢樣嘢。 係啦，咁我懷疑嗰個場景都係堅嘅。係，咁但係你睇落去就係、是，喂、哎，其實啲嘢好簡陋嘅啫。係 啊， 咁嗱呢場戲咧，其實個導演又容易嘅，我諗亦都係真，可能真係發生過。係，就係佢見到一個好有天分嘅年輕人，不過揾唔到自己嘅方向。佢話俾你聽，喂，你而家讀呢度咧，係成個物理學史嘅一個即係 中心嘅 歷史嚟 嘅地方， 即係呢個就係你同歷史去面對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方嚟嘅。你其他大學冇呢個條件嘅。你舉個例啦，譬如 Hong Kong U 或者你去 CU， 咁你唔會話哦呢度有邊個 啲？ 只不過係有好多個人無數個失敗啫。 係啊， 你要講乜英國？ 唔係嗰個你去而家大學係冇得同佢砌嘅。係 啊， 即係你係嗰來來都嗰幾間啊嘛。嗱，一個係 Göttingen 啦，即係三十年代最勁，二三十年代最勁嗰時候啦，即係當呢個即係量子力学初興起嗰時候啊嘛。咁另外一個就丹麥嘅哥本哈根啦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啦，啊咁。喂，哈佛都問誰嘅？係咪？你諗下，原來哈佛都即係，除非你話揾翻嗰啲做原子彈啲嘅，嗰啲就唔喺個地方添啦。 芝加哥反而嗰邊 係芝加哥嗰邊啊嘛。嗱，呢地方你全世界唔數得幾多間嘅。咁個導演佢又佢攞到呢個 point 啦。 係 嘛嚇嚇咁所以嗰度我覺得就。那個場景不是很短，但是它是有那個 impact 在這裡。 我想要拍得出那種英國味，你一定要將它那種做人的傳統，學術的傳統，你要拍得很細膩，你就有那種。 但是你能不留意，剛才我講過，那個老師不會好像你今天在大學裡面教的，就是要點名啊，或者你誰上不上堂啊，誰勤不勤啊，他不是用那個方法的嘛。個學生，哦，他即係做唔掂，佢又笑一笑你嘅啫。係係，你領份乜嘢，佢都睇喎。即係佢唔，因為有啲先生唔睇啲嘢啊嘛，或者係咁，我點睇啊？即係個方面 唔，即係你寫喺火車時間， 即係你真係玩我。即係如果個 professor 係咁心胸咁窄，即係你玩我係嘛嚇嚇？其實應該加到粗口兩個字添。咁但係嗰個老師佢唔係用呢個方法，即係佢會呢班係靚仔，但係佢係話，即係我哋會當你一個成年人。 係係， 你有能力。只不過你未開發，我有道理。嗱，呢個咧係成套戲，佢講到劍橋一個好重要，因為你就算喺今日嘅大學咧，我懷疑喺美國，你都唔會揾到呢啲咁嘅學風喺度。 我自己讀嘅時候都仲會有，但係而家已經開始變到好主流噶啦，就係話你 得啊，你就跟我一個即係咁樣做。做 research assistant 做死你， 是 吧？ 呢種尤其是譬如話你喺香港做研究更加添， 係啊， 即係嗰種我個老師已經有曬我想做嘅嘢啦， 係啊， 只不過係幫我去實現我諗緊嘅嘢。 即係老師冇時間、冇心機、冇精力去做就麻煩啲 後生。佢就唔係去培養你、去栽培你、去啟蒙你， 係 佢就唔係做呢樣咁嘅嘢。 啊， 即係用呢種方法嚟去開新題目嘅，即係嘅老師就即係好現實啦。可能係真係冇咁 efficient 去出 paper 啦。 唔係啊，仲有一樣嘢啊，就係個學生可能將成就高過佢嘛？咁呢個戲入邊都 touch 咗呢樣嘢噶嘛？就係佢初頭喺度僆仔，咦？睇你好似好堅，不過又好 hea 喎咁樣，咁啊諗下方法點樣陪，即係點醒你啦咁樣。但係去到尾，佢即係佢翻嚟嘅時候，佢又講嘅即係我尊敬嘅同事，即係佢嗰個講法就其實已經過咗佢噶啦。 咁你喺而家大學入邊有冇咁嘅胸襟嘅教授先？ 係係係，即係講緊而家阿 Hawking 佢坐緊嗰個位係當年牛頓坐嗰位嚟。 係啊係啊， 牛頓大物理學家坐嗰位。 盧卡先 啊，係啦，即係佢好肯定超越咗佢老師噶啦。 係啊，咁你話 佢係阿英女王都抱住佢咧。 係啊，咁你今時今日。即係唔好聽，即係我自己所知啦。我唔好講話你嗰飯啦，我嗰飯即係董宇我都係啦。喂，有正嘅梗係老，即係個師傅攞先噶嘛。幾時輪到你啊，大佬真係係咪啊？咁呢啲就黑暗少少，唔講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阿陳志雲都可以講講，就係劍橋嗰學風。即係佢好似我唔知道，我記得他。 聲明先，我唔係劍橋人啦。 你都即係。有啲師兄弟嗰度， 我即係聽過一啲即係喺英即係英國系統畢業嘅朋友。 我估而家就唔會係啦，而家就真係好 hea。咁但係當其時咧，當年佢哋 hea 得嚟咧，又真係好堅喎。即係 undergrad 佢哋已經好堅嘅啦。 係係 係。咁但係即係佢哋有一個學風係點樣咧？就唔中意話俾聽我讀書。 哦，係㗎。啊。去玩去 玩嘅，即係總之就係、是、一定係唔讀書噶啦嚇。咁、唔讀書一嚟咧，佢可能佢有啲方法令到咧，即係佢嚇表現咧就即係唔會話好似香港啲學生咁樣啦。咁、我唔知道，我估而家就冇噶啦。而家就我聽講近年都係好 hea 嘅 ，undergrad 都好 hea 嘅嚇。咁、但係畢竟咧，佢一個好著名嘅學校啦。咁、但係如果嗰種 hea 法咧，同你睇美國嗰種學風係咪？即係相距好遠嘅。 嗯， 我據我所知，如果你譬如美國大學，你真係唔 hea 得嘅。 我會咁講啦，即係你譬如你攞翻 Hong Kong 做例子，以前都係一年先考一次試，咁英國最興係咁。嚇咁你中間你係去玩去成，咁突然之後臨尾一次過你考過。 係，即係總之咧，如果讀三年啦，以好耐以前 Hong Kong 咁樣嘅，前嗰兩年就唔讀書嘅，聽人講。咁最嬲尾嗰年因為考試咁啊，大家咪少少啫。 咁但係而家你都不得不行呢一套，就係話你枕住 continuous assessment 啊，你一定要一個學期有一個考試啊，如果唔係啲人就真係會唔讀書。即係而家啲人就真係可以又話啦，個學風嘅改變亦都來自而家即係我哋個世代嗰種，即係太多其他誘惑啦。咁你好難得先至會去揾到一個人好專注喺個學問嗰度咁樣，而且你去投入一個學問嗰成本就越嚟越高啦。 係啊係啊， 你可以話 嗱，你咩重飛啊？佢簡單借一錢讀書嘅。大家都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甚至乎你亦都要學讀更加多以前嘅人嘅嘢，你先可以有新嘅嘢嘅時候，咁佢咪更加有系統地去督你去學翻啲以前人哋已經計做落嚟嘅嘢先咯。 嗱，呢個係少少嘅資料上嘅補充啊。就阿 Hawking 個undergrad 就唔喺劍橋讀嘅，喺牛津讀嘅。 係係。 咁咧就聽講話咧，佢去到讀嘅時候咧，就發覺啲書太易讀，即係令佢即係覺得，唉，即係呢啲嘥我時間嘅 嚇。戲入邊有講令我時間揀書本書都有講嘅，咁就話到佢要喺呢一個牛津畢業嘅時候，咁就係話而家咧你個 case 你個成績咧又唔係話好到我哋可以真係要俾個 first honor。Second honor 佢其實好大鑊㗎，因為呢個佢自己有講嘅，就話咧佢唔知點解臨尾甩拖啊，即係佢都好有信心嘅，應該攞 first card honor 嘅，咁但係咧去到尾嗰陣時唔知驚定咩咧，就即係太咗 Q， 咁好大鑊係 second honor 頭。 系 咁咧，理論上即係呢個咧，就算我讀嗰年都係嘅 ，second on 其實讀唔到 PhD 嘅。 咁結果就係話如果啊，佢個戲入邊有講啦，如果咧你俾個 first on 咧，我就去劍橋；如果你俾個 second on 咧，我就留翻牛津。咁樣牛津啲人都唔係好想要佢，我又俾咗 first on 送佢走。 咁問題就係劍橋會唔會收佢先得㗎？屌，因為嗱呢啲就聽講係真事嚟㗎，不過即係。呢樣嘢發生咧，就係咪體現到英國大學嗰種好特別嘅地方咧？你美國唔會有呢啲嘢喎，你試下你試下你咁講啊，睇下你會點樣？ 又唔係話唔可以，因為即係我就會覺得即係。是那種人和人之間的 interaction 是很不同的之間。 但是為什麼我說美國不行呢？劍橋當年的收生量是很低的，即是你認識了嘛， 這 條友行不行，因為他行挑打制嘛， 是 他不是行 SEP， 這個我有解釋，所謂挑打制的意思呢，即是現在我想可能都有改變，即是曾經何時康康於以前都是的，就是你個學生呢來的時候呢，第一年呢他就用一個挑打，即係你有咩問題咧，同佢傾。咁可能一個禮拜見你一次啦。咁你有咩即係啊，睇咗啲咩書啊咁樣，咁佢同你傾下嘅。咁嗰個會維持幾年嘅。係咁呢個過程咧，有少少係老豆湊仔咁嘅過程嚟嘅。咁美國就冇呢啲嘢嘅。 美國咧就係一嚟到咧，嗱、那個班咧起碼成100-200人噶，即係嗰啲 first 即係101嗰啲咧。 哦，好好。 邊個打邊個，那個教授都未記憶清楚啊。 嗯，即係你話相對你話普林斯頓咪有似翻嗰啲英即係英式嘅嗰啲學校咯。我一樣就係話啲學生嚟到咧就唔上堂嘅，就係、是、嚟到普林斯頓咧犯嘅最大嘅一個錯誤咧就係、是、去上堂。係 啊， 咁啲人係過識曬嘅，啲嘢唔上堂嘅。咁、而且大家培育你仲係可以保留到就係話當你係一個譬如科學嘅，即係當你一個 young scientist 咁嚟去對待咯。 嗯、 而且一個成年人咁去對待。 咁、但係如果呢、這個即係咁加年物美嘅大學教育，我講喺美國咧。他不會當你一個所謂科學家去對待，他當你一個即係喺工廠做嘢嘅人嚟啫嘛。 我又不會話去到咁呢一個咁嘅極端嘅，但係當然咁講啦。你話好多去到一啲比較二三線學校，咁佢真係覺得咪文憑工廠咯， 係啊，文憑工廠嚟噶嘛。 但係去到一啲好嘅學校，你都依然保留住嗰種去揾好嘅人去繼續栽培上去，咁都依然。如果唔係你支持唔到個研究，佢都係。 但係佢如果講美國啲，佢就唔會喺好似而家劍橋同牛津喺 undergrad。 哦，系， 一定系去到 PhD 之後噶啦、 啊， 因為嗰陣時先識你，你即系第一年咁樣，或者第一二年嗰啲咧，哇，大佬即系邊個打邊個都認唔到啊！ 啊，所以你點解係五年制？即系美國係五年制 PhD， 因為佢頭嗰兩年係俾你，你由頭兩年先開始去發現自己興趣咯、 嗯， 由嗰一刻先去栽培咯、嗯，即系就唔係擺咗喺嗰個 undergrad 嗰度。 咁、另外一樣嘢同呢個配襯嘅就係嗰啲建築物啦，即係你一個大學咧，嗰、那個歷史咧，你係好多嘢體現出嚟嘅。譬如啲人文風格，啲建築物嗰種咁嘅優雅。 踩單車出入，跟住咧要 一條橋下面大家撐艇。嗱，嗰、那個係堅嘅，因為阿徐志摩喺嗰度都撐過。 跟住要披面袍，去上。 啊，呢、這個我真係想問你，係咪真係咁大鑊㗎？真係上堂要披肩嗰件嘢啊？ 嗱，以我聽1997年嘅資料，都仲係嘅。而家我相信都應該仲係嘅。嚇、披肩袍去考試，披肩袍去答辯咁樣、你到真係攞曬成個資歷，你先有成件齊嘅一件嘅裝束嘅咁樣。嚇、咁啊，但係同埋就係話嗰件袍就係、是永遠唔洗嘅。嚇、即係無論著到幾臭啊幾剩啊，都係即係都係咁。 喂，嗰件嘢聽講好似上緊堂都要孭喎，教授。 係啦，你幾年你就係大家嗰幾年一入去開始一路到走，你都係唔洗 嘅。即係個污跡就亦都係佢嘅學識。 系、 一定要留喺度。 个墨水吓就系咁样堆累积喺嗰度。 系啦，嗱，另外一个即系比较特别啲嘅咧，就又唔能够花晒时间讲啦，就系佢哋喺初段讲一种好英式嘅英文。 嗯， 啊，即系特别喺出自呢个 Stephen Hawking 口中嗰种嘅即系表达方法。 吓，而相反就系当嗰个电脑嗰个代去发声嗰部出嘅时候就 美国口音嘅， 美国口音咁样吓呢样嘢，连系阿英女王都攞嚟笑。 好啦，這個呢就即係我哋花好長時間啦，咁即係跟住要講講呢就個女主角啦。咁嗱，你睇嗰個女主角呢，其實呢套戲入面呢佢有一個暗示，就係、是、呢如果你要做就一個 Stephen Hawking 咁嘅人物呢、後面嗰個女人係犧牲好大。咁、當然唔係講係 Stephen Hawking 自己冇盡力啦，嗱睇佢話佢上樓梯或者落樓梯佢即係到未啦。我聽過係真事嚟嘅、即係佢每一晚都係咁樣喎。咁、你話幾辛苦？ 我自己估就係 Stephen Hawking 就睇到呢幕，佢就會真係覺得男主角演得好似佢。 係啊，咁但係咧，如果話講到真係最辛苦嗰個咧，就即係必定係呢位霍金太太，即係霍金教授後邊呢位太太啦。咁佢自己都有佢自己嘅夢想噶。咁佢自己嗰個傳記都講，咁話當一旦佢嫁俾阿霍金啊咁中意佢嘅時候咧，佢自己想做外交人員嗰個夢想就即刻發烏有嚇。咁佢亦都真係事實上佢係一個研究西班牙中世紀西班牙嘅詩嘅。嘅博士生嚟嘅，咁好似收尾都讀完嘅，咁但係個過程你諗下，即係幾痛苦咧？就係、是、個丈夫你咁照顧佢，仲生三件，仲唔准請菲傭，咁呢套戲咧，即係交代呢個情節咧，都係叫做相對咧就比較。即係內斂少少，佢如果你港產片就揭絲底里嘅直情， 仲要中間配合啲家用問題， 唔係最大嗰樣嘢就係、是、喂俾人俾個外母懷疑佢，係 嗰、那個出最緊要 係咪啊？咁但係呢個又係好體現到嗰種英式嘅處理， 好隱晦。 唔係英國人好著名一樣叫 understatement。即係唔係好中意將一啲感情去外露，咁呢個同美國人好唔同嘅。 嗱，美國人如果你睇，譬如即係乾腳嗰啲，唔係啊，直情哇，即係發曬癲啊！ 肉搏咁樣， 咁英國人就真係唔係咁樣嘅。同埋連結起翻阿斯摩琴嗰個病情咧，你睇到唔會好似我哋做講絕症片咁嘅，唔會大家嚇喊曬喊到 feel feel 力啦咁樣。個教授都好木然係嘛？哦，你點都你都完成埋呢樣嘢先啦，即係唔好講咩嚇。個朋友嚟走揾佢嘅時候，佢唔會講其他嘢，你走啦，唔淨係呢啲嘢嚟。咁呢個就即係當然係荷里活，咁但係佢都盡量可能保留咗英國人嗰種咁嘅談吐嘅形式咯嚇。咁頭先講到就話，呢位女即係阿 Jane Hawking 咧，或者 Jane Wilde 咧，都犧牲好大啦。咁但係咧，呢套戲之所以出現咧，其實就嚟自佢個傳記。咁呢個傳記咧，我覺得就即係其中一個因素嘅，因為大家都冇錢。咁咧就如果你話要，即係過埋下半生咧，呢本傳記咧唔出都難搞嘅真係，咁呢個好正常啦，呢個又係人之常情啦，係咪嚇？咁如果話至於話即係入邊嗰啲即係感情嘅問題咧，我就覺得咧，而家你亦都好難去揾翻Stephen Hawking去講，嚇。但係咧，對於當事人嚟講咧，其實你可以再攞翻呢段嘢出嚟講，其實係係好辛苦嘅，即係你唔好睇輕話，你寫翻呢個傳記嗰種意趣咯。 嗯哼，同埋唔好忘記 ，Stephen Hawking 係一個記性好好嘅人。 係，點解佢？唔係你千祈唔好講，女性嘅記性係比男性一定更加好嘅。佢只不過唔係記嗰啲嘢 啫。即係去你如果就係即係由霍金第一身去講呢個問題嘅話，我嗰個真係第二次傷害嚟 嘅。肯定係，肯定係。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大家去到嗰個年紀啦，或者大家都要諗為啲子女如何，將來退休之後如何？咁你睇佢其實，你知唔知英國啲教授其實啲人工好低嘅人？就算劍橋都係嘅。 其實請唔起工人嚟去請，即係湊自己啦。 根本真係請唔起工人去湊自己。 即係結果係用一個比較即係其他彈性啲嘅辦法，就係話跟得佢嘅研究生咧，要幫手做多少去 照顧啊！ 我聽講要啲大小二便都有份搞埋嘅。咁即係嗰啲嘢。即係如果你冇一個咁嘅 charisma， 冇咁魅力咧，你唔會令到啲人係咁樣，係咪嚇？咁即係其實收尾啲學生咧，有部分都成為美國嘅重要嘅企業嘅 CEO 啦。即係譬如 Microsoft 有個我唔記得個名啦 ，Danny Murphy 啦，又係佢跟佢讀書咁。但係即係話呢啲學生後來自己本身都有相當之強嘅能力，係嘛？咁你話？當年咧，即係未有電腦普及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已經有能力做到好多去方面都霍金去 carry on 嘅嘢嚟嘅嚇。咁至於去到今日咧，就更加犀利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話講個感情嚟講咧，其實我都幾懷疑當事人能會唔會有心情睇翻呢套戲。寫傳記本身，我覺得已經係一個相當之大嘅一次。我形容為一個傷害但冇辦法啊。因為經濟嘅條件如此就怎麼樣了，就咁樣啦。好啦，咁最後咧就阿紀圖要講多少少啦，就係呢套戲嘅演員個表演。男主角冇得頂啦， 係啦。我哋即係之前啊睇佢嗰個都係孤星類嘅嗰個演出啦。 我淨 係完全唔同噶。 我記唔記？我唔記得佢當年個樣子。 誒似嘅，佢開頭佢做嗰個咧，即係你放低咗個眼鏡咧，你睇佢形咧係出到嚟嘅。佢不過咧，你會睇到佢嗰個演出嘅嗰個叫嗰個表情啊，或者動作嘅方式咧，係完全唔同嚇。咁呢，因為嗰時咧就係你會睇嗰個孤星淚嗰時，就係一個叫死靚仔，即係咁嘅感覺嘅啫嘛。估唔到佢嗰個，譬如佢去想像。年青嘅霍金嘅嗰時候咧，我覺得我哋即係都即係可能都冇睇得咁深啊，即係霍金嗰啲紀錄片啊，佢後生嗰時嗰啲咧，但你會意想到咧，咦真係似 喎！有啲人做過對照嘅，即係阿霍瓊結婚嗰時同佢個戲入 邊， 係 就即係都神似嘅，都似嘅，都似嘅，都有翻唔上下。譬如話，即係而家呢個你可以睇到啦，就係譬如啱啱呢度嚇，我唔按俾你。咁但系咧，即系佢太太就爭少少啦。太太就 佢而家咧，依個靚咗嘅，同埋明星咗嘅， 明星咗， 明星咗嘅。 咁唔明星就阿水睇咩？真係 咁呢個就即係大家睇點睇啦。但係我覺得佢嘅第二任嘅嗰個咧，就我覺得佢都比較上係呢個叫 變咗平面咗嘅設計嘅，反而咧你會發覺佢成個戲 喂真係爭好遠喎！如果你睇哇真人爭好遠喎，嚇、啊、爭好遠喎， 嗯係咁，但係我覺得佢反而咧呢、這個 我真係意思就話個演員如果冇曬啲化妝同孫可琪個樣爭好遠，但係嗰個就證明 哦係係係啊， 功力好犀利， 佢處理好好嘅嚇，即係成個嗰個造型啊，嗰、那個設計嗰方面嚟。但係我反而覺得咧，佢呢一部戲咧，佢最特別咧就係、是。成班同學同埋個教授嗰一班嘅演出咧，我覺得就真係即係好睇。佢真係好似頭先你講咗，佢講到一種叫英式嘅嗰種優雅，一個學員嘅嗰種優雅，同埋佢兩個之間嘅即係大家啲同學同同學之間嘅嗰啲友誼咧，佢唔係好似好老土嗰啲，即係大家好 friend 好死黨啊，即係嗰種嘢啊。咁但係咧，你會睇到佢有個別有幾個同學咧，裡面嗰度，我覺得佢嗰種情感嘅嗰種。大家友誼嗰種處理咧， 抱住佢上梯啊， 掉咗佢個英，即係個英女王嘅嗰個像嗰度咧，我覺得就呢啲我諗都係真事嚟嘅。但係出到嚟嗰時嗰個感覺咧，你會睇到呢部戲咧裡面嗰度咧，佢我覺得佢都形容到出嚟。佢話即係霍金咧，即係有呢種咁嘅成就啊，或者一個地位咧，除咗佢呢個即係個古仔講個太太嘅嗰種支持係最緊要之外咧，就佢嗰班同學，尤其是佢嗰個老師啊，咁啊，所以你會睇到咧，呢個導演佢嗰個專注去拍嗰陣時候咧，我諗係多多少少咧，就因為嗰本書即係嗰個係改編個老嘅太太嘅原著嗰陣時咧，佢有少少忌諱嘅。你会睇到佢里面一掂到佢嗰个家庭嘅部分咧，我觉得佢有少少可能都在有啲约束紧嘅，唔系讲得咁放 比较保守啲，我觉得好大部分冇写出嚟嘅，即系写出嚟，大家再次离个婚， 会唔会啊？咁啊，唔知会唔会再次离婚？但系唔系，我而家觉得系我最有趣啊！就系、是、你会发觉佢呢部戏，佢都透露咗咧，其实霍金咧，佢有一种叫做系一种叫生命嘅嗰种支持咧，就系、是、其实唔单止就咁佢喺呢个佢嘅嗰个叫梦想，佢要。佢依個科學上嘅佢嘅一個種追求，係對於嗰種叫性嗰方面咧，我覺得佢依個佢都抵得好情啊性啊嗰樣嘢咧。 其實 nerd 性慾好強嘅， 係咩？係咪咁了解嘅？ 咁但係咧而家我睇個宣傳咧，其實都做得幾好嘅，因為點解咧？就阿Stephen Hawking就可以同個男主角一齊， 係 咁啊。即係 Jane Hawking 咧又同個女主角一齊嘅，咁即係大家都夾份相煲大套戲啦，而且。好似似乎香港幾著數啊！原來套戲咧喺英國都係2015年嘅先至即係放映 搬出嚟， 係先搬出 公映。 咁頭先阿基圖提到嗰個咧，我又覺得咧，大家可以參照另外一套戲嘅，就係、是《烈火戰車》。 哦，係 就佢 《Chariots of Fire》 啊，《Chariots of Fire》就 講個運動員嘅嗰個故仔， 就亦都提到即係喺當年喺劍橋入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畢業嘅學生。咁佢提到有一個傷心事嚟，就係話當年好多學生咧，就有一幕係喺劍橋入邊嘅，即係邊啲係第一次係陣亡學生。係、咁跟住就係嗰20年代啊，或者30年代咁樣，就係講佢哋即係呢個學校入邊係即係成長嘅。 系，同埋除咗你頭先講嗰個咧，即係個年代相關咧，嗱就講一講咧，就係霍金咧，佢有呢種病，呢、這個 ALS 呢種病咧，都幾巧合啊！就可能係或者下個月咧都會做嘅一部戲咧，叫中文叫《我不是我》，I'm not I am 啊，咁你知啦，即係 I'm not I am 就係嚟自嗰句咩 I'm what I am 嗰個嚟，亦都係講咧。就係、是、一個，不過嗰個係一個叫女人角度，一個女嘅音樂家，好快咧就變成咗一個家庭主婦，因為咧做家庭主婦咧，咁佢放棄咗佢音樂，但係咧佢就係得到呢種病，喺佢嗰個即係得病期間嗰度咧，就好似閃亮人生咁樣咧，就有個女嘅護理咧，就同佢一齊即係叫照料嘅生活，咁然後咧佢裡面嗰個講咧，你會發覺佢裡面所提及嘅，除咗呢個病之外咧，佢就利用音樂。可以對比到咧霍金呢個古仔咧，佢裡面嘅科學，咁佢裡面咧其實都我諗即係大家睇嗰陣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即係如果你怎當一般劇情片嚟睇咧，你難於消化嘅，因為佢裡面佢掂到一個好深嘅嗰啲叫音樂嘅層次嗰度嘅。其實大家可以咧，即係如果你去睇咗霍金之後咧，你會發覺咧呢一部電影叫《我不是我》咧，其實係一種叫做係男女嘅對比嘅，真係之有趣嘅一部電影嚟嘅，加拿大電影嚟嘅。 咁仲有頭先提到嗰個類似嘅病情，這個《Diving Bell and Butterfly》啦。 系 啊，咁嗱，嗰啲我哋唔提啦。咁另外一部戏，大家都要期待嘅， 就講 Alan Turing 奧靈 啊，等緊啦， 咁咧又係講劍橋噶啦。咁所以咧就睇下大家去拍呢個劍橋嘅功力如何。咁最尾咧就我想即係提一提呢套片個正能量啦。咁、那個片咧就到尾嗰個結尾咧，我哋同阿陳華博士都覺得幾欣賞嘅。就係佢見到嗰個演講者掉咗支筆，咁跟住一個鏡頭倒敍。咁呢個有兩重意義，因為佢個響朵下最著名一樣就係 a brief history of time。在人的時間來講，這些可不可以倒流呢，就是回到他以前，有沒有很多東西是錯失了機會，有沒有很多東西可以變得更加好，一直有這些疑問的。但是那支筆跌落地下那個呢，它貫穿這個也是神來之筆來的，因為那個是講 gravity， 講地心吸力的。你對於那個倒序來講， 你覺得是想個導演想講什麼？ 我自己覺得他你話如果由佢理論嗰嗰度講，就係去企圖去將呢啲時間去倒翻轉，然之後問翻就係呢個事物嘅本源嚇。咁你又都可以用翻呢個感覺擺翻入一個情人嘅情感嘅本源去邊？你問翻你當初點解你會愛？ 點解會中意呢個人？點解你點解會中意呢個人咧？ 佢就真係將佢嘅嗰個科學同佢嘅呢一種咁樣嘅追本溯源嘅精神，就擺咗喺嗰段咁嘅 road black 即係太陽。 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咧就。如果尤其是初寫劇本，你都要留意一下咯。即係如果你話低手，你梗係平鋪直敍啊。Stephen Hawking 有乜你講乜咧？ 哦，呢個真係神啊！一個淨係好幻想嘅一個鏡頭嚟嘅，有夢喺度嚟嘅。即係你會睇到佢呢個故事咧，佢就係都講啦。即係突然之間咧，喺嗰場裡面咧，佢打破咗一個局限啊！即係其實你會睇到個故仔，即係突然之間咧，阿 Hawking 咧，佢嗰種咧就即係佢嘅嗰種叫做係個身體嘅嗰個約束咧，係冇咗。另走咗去執翻支筆，而且你會知道咧，喺學府裏面咧，一支筆咧係相當之重要噶嘛。如果佢一支墨水筆嘅話，就係一種成就嚟嘅。咁所以成個個古仔，你會睇到個尾嗰個咧，佢用嗰個戲劇位出嚟咧，佢可以令到你啊產生咗好多個想像出嚟。 佢嗰個係可以，因為佢搭埋仲一句啊嘛。嗰個係真佢講過啦。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啊嘛。有生命嘅地方就有希望啊嘛，係嘛？咁如果你講個倒序，咁其實可以好多嘢聯想，因為佢譬如諗嗰個宇宙大爆炸，佢咧將呢個事件 係 將喺度還原翻轉頭， 好似個錄影帶倒帶 一樣。 其實最開始嘅時候， 即係喺物理學入邊，對於時間嘅問題，其實一樣好恆久嘅疑問就係、是，究竟時間可唔可以翻轉頭？係嚇，咁佢就將呢一個咁嘅問題咧擺咗喺人嘅關係入邊，人嘅生老病死入邊啊嘛，係嘛？咁我之所以感覺到正能量，都係嗰句説話啦。呢句説話都係出自阿 Stephen Hawking 嘅口，係咪？有生命，有生命嘅地方，咁就希望，咁啊希望大家都 係 喺 追求嗰種生命。 2015年都能夠感受到呢種正能量。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有機會再見，拜拜。 拜拜。